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82集，记忆的光影。这会儿，殷侯和小四子走到了哪儿呢？他俩在地道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走了不知道多久，两边的景致还是一样，黑暗的地道，星星点点的珍珠梅。走着走着，两人竟然产生了一种错觉，仿佛是走在星空里。两人也不说话，边走边看，这里也没岔道，只有前后像一条长长的路。殷侯大概算了算距离，惊讶了， 已经走出映雪宫挺远了吧。 因为两边完全没其他参照，所以殷侯和小四子一时半会儿也闹不清楚是在往上走还是在往下走。那地道始终没有尽头的感觉，殷侯终于是停下了脚步看小四子。小四子搂着殷侯的脖子歪着头问， 殷殷，我们会走到哪里啊？ 不知道啊，可能走到地底下，也可能走到天上。 我有点想爹爹。 那我们回去。 小四子又瞧了瞧前面星光闪闪的隧道前方。 说起来，我以前也走过这么长的地道。 走去哪里啊？ 从阎王殿爬上来喽。 殷殷去过阎王殿呢，那边什么样子？ 漆黑一片，可没这里漂亮。 那你怎么辨别方向？ 小孩子的思维方法果然和大人不一样了。黑暗里有一点光。 光？ 循着那点光一直走，一直走就走出来了。 小四子坐在殷侯的胳膊上，正好可以看到他侧面的脸，大概是珍珠梅的光亮映进了殷侯的眼睛里，他一双异常深邃的眼里好像有一条星河一样。小四子轻轻伸手在殷侯的脑门上拍了一下，殷侯微微一愣，看小四子，小四子对他笑眯眯。 从阎王殿都能走出来的，殷殷好能干。 殷侯微微一愣，看着小四子包子一样的小脸蛋儿，这可爱的笑容忽然和记忆中妖王的笑脸重叠了。那人一贯的促狭也是那么拍了一下殷侯的脑门，笑得没心没肺的夸他， 从阎王殿都能走出来啊，真能干。 那人可不像小四子那么好心眼儿，最后还要作死一样加上一句话。 你说你俩这是什么命格呀？小游就孤独100年，你就万人嫌，你看阎王爷都不要你咋办？ 殷殷，光。 殷侯正自出神，就听小四子突然开口。殷侯抬起头，就见小四子伸手指着前方，前方光亮一片。殷侯有些恍神，这场景似曾相识，然后殷侯恍恍惚惚一脚踩进了那一片光亮之中。不过光亮后边并不是青天白日和那几张熟悉的脸，而是大片大片的珍珠梅。 哇，好多，好亮。 殷侯也觉得有些奇怪，眼前是个开阔的空间，比隧道大很多，四周围长满了大团大团的珍珠梅，因为荧光的效果，黑暗中闪着奇异的光辉。小四子好奇地伸手去轻轻一碰一株长出来的小花，那花竟然在轻轻一碰之后碎成了晶莹的粉末，轻轻飘扬。 冻成粉了， 那我们小心点儿。 小四子对殷侯嘘了一声，声音也压低了几分。 这些花已经死了，只是冻住了，保住了形状而已。 所以要小心别碰到，碰到了就没有了。 殷侯笑了笑，扬起脸想看看这里多高，可扬起脸的一瞬间他愣住了。小四子见殷侯仰着脸，脸上有惊讶之情，就也跟着扬起脸， 只见他们好像是站在了一个巨大的烟囱底部，烟囱好高好高，四周围都是珍珠煤，难怪亮成这样了。殷侯看了好一会儿，突然笑了。小四子歪过头看着殷侯， 我知道我们在哪儿了。 那我们能出去吗？我想爹爹了。 殷侯指了指上面，挑起一边嘴角，露出了个略邪气的笑容。 那就飞上去。 小四子微微张大嘴的同时，忽然就感觉殷侯往上一跃。小四子搂着殷侯的脖颈，就看到大片大片的珍珠梅花瓣从自己身边经过，而他们真的飞起来了。小四子就听到两边风声呼呼直响，殷侯偶尔借一下墙壁的力，只是轻轻一点就又窜上半空老高。他小心翼翼的，似乎是按照小四子刚才说的，不要碰到那些易碎的花朵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直到小四子的脖子都痒得有些酸了的时候，忽然耳边风声一变，随后那耀眼夺目的珍珠梅不见了，四周围恢复了黑暗，不过没有隧道里那么黑，是夜色的那种黑，而头顶变成了星空，还有一轮明月。殷侯轻轻落到地上看小四子，小四子张大了嘴望着前方，他们现在好像站在云海之上，厚厚的云层就在脚边萦绕，而透过云彩之间的缝隙，他可以看到远处好远好远，一个一个的小城镇，还有映雪宫，好像整个大地都在下边，宽阔的管道像细细的带子，马车只有一粒米大。小四子又看了看头顶那一轮好大好大的月亮，有些惊讶。 天黑了。 知道我们在哪儿吗？ 在哪儿？ 在涂云峰顶上。 小四子愣了一会儿，张大了嘴。 啊，难怪走了那么久。 殷侯望了下边好一会儿，最后回头看了看身后。他们刚才出来的地方有一块横躺着的石碑，石碑后面有一个窟窿。殷侯走了过去，伸手轻轻一抬那个石碑，石碑被抬了起来，底部正好堵住了那个洞口，而与此同时，公孙房间里，那盏被摆放在桌子一边靠近边缘的油灯，缓缓地回到了昨天小四子去拿它之前的位置。房间外边，众人还在满世界寻找这老少二人呢，这都丢了一天了，是要担心死人呢。看了一会儿夜景，殷侯看小四子， 带你下去。 小四子点了点头，可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，殷侯突然抱着他纵身一跃，直接跳下了巍峨的涂云峰。小四子就感觉自己和殷侯一起开始往下飘，没错，是飘而不是掉。殷侯好像是一片叶子，又或者是一片羽毛一样，顺着山间的风带着它飘飘荡荡地往下落。小四子坐在殷侯的肩膀上，殷侯一只手轻轻握着他两只脚，小四子却能坐得很稳，就好像坐在一只黑色的大鸟背上，被带向地面盘旋。小四子以前对武功这种东西其实一点理解都没有，他那个小脑袋最开始觉得好武功就是打架好厉害，后来看到赵普就觉得武功可以保护身边的人，最后经常看到展昭、白玉堂他们比武，他觉得武功是一种很好看很厉害的存在。不过现在小四子看着渐渐远去的涂云峰顶，越来越小的月亮和星辰，还有越来越大的城市之外，他突然有了一点点领悟，厉害的武功是不是就是渐渐脱离了人，接近了神。涂云峰的山脚下，包了满头绷带的深陷正躺在地上喘气，仰着脸看着断掉的绳索和高不可及的山顶。深陷回去吃了一顿饱饭之后就又来了， 这次有了一定的经验，爬得比昨晚上顺利，但是依然到了昨天的地方，他没抓住山壁，摔了下来。筋疲力尽的身陷，正躺在山底发着呆，忽然就看到一只黑色的大鸟绕着山飞了下来。深陷望着那只飞得自由自在的大鸟，忍不住感慨， 要是我也像你一样会飞就好了。 只是他话音刚落，眉头就皱起来了，他睁大了眼睛看着，随着那大鸟离地面越来越近，身形也清晰了起来。这不是个人吗？深陷还没回过神来，一个黑色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视野里，轻轻一落，就好像是收了羽翼的鹰一样，落在了他眼前的平地上。他落到地面的时候那么自如，既潇洒又优雅，黑色的长发随着风轻轻飘扬，身上不知道沾了些什么，莹莹的光亮随着风从他的发梢上吹落，像是被他带下来的星辰。深陷傻呵呵地坐了起来，觉得自己可能做梦呢，狠狠揉了揉眼睛，就见眼前真的站着一个黑衣人，肩膀上还有一个胖乎乎的小娃娃。那小娃娃似乎也发现他了，就回过头看了他一眼，圆滚滚的脸蛋，大大的眼睛，看着也就四五岁，那双眼睛清澈明亮，带着孩子特有的纯真，仿佛凝聚了世间所有的美好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